特色，有几分笃定，几分疑惑，回忆人透明的无法触摸。我们两颗心人海中漂泊，走一走，听一听，分岔路口想走我想有，

あなたを忘れない、これからも Goodbye my love、 大きく手を振る、何に一人きり、 Bye bye love song、 悲しいだけの love song、 もう歌えない、 Goodbye my love、 Love my love、 My love、 また会いたい、呼べるまで、

圣诞节过条街，最好又给我下起雪，怎么睡怎么尴尬怎么狼狈，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，等等忧伤还是最美，剧情是你才写，有点误解我们之间，擦着雪不知不觉走了更远，绕着圈我怕你点击一根烟，一整天我旋律跟了一千遍， 你的冬天，我会一直走。

地方，把我留在这里。那些有银光色白云的地方，让我想起了你。 下来